只要

悄地来过，它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我们爱的没有错，

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温暖我胸口。

的窗，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。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与和一首叫做誓言。如今细说往事，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？

有你多么深情，多么想回回头，多么想回回首，还是狠心离开。

谢谢。 别忘了我的脸，我们是谁，很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 Thank you.